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1集，夜戏。天尊一句话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瞪了他一眼。小四子钻进枕头后面，搂住展昭。白玉堂有些不满地看天尊， 是亲生的。 白玉堂也无奈，看着展昭表示抱歉。天尊向来不懂得这些人情世故，有时候会少根筋。展昭低头掀开枕头看小四子，就见他撅个嘴，不过倒也没哭鼻子。之前他自己都有说自己是公孙捡的，应该不会太在意，只是说出来了难免有些难过。天尊站起身走过来，伸手掀开枕头拉过小四子。 我看看你的眼睛。 小四子睁大了一双圆滚滚的眼睛，小狗一样盯着天尊，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天尊看了小四子一会儿，皱了皱眉，将他交给了展昭。展昭抱着小四子不明所以，天尊突然凑过来，有些阴森地看着小四子。 以后再听到这种声音就装作听不到，懂吗？ 小四子往展昭怀里钻了钻，天尊的表情对他来说很可怕。展昭见天尊这样严肃，虽然很好奇，但是也觉得他应该是为了小四子好，但还是有些不解。 我也能听到，小四子也能听到，这不出奇啊。为什么要让小四子装听不到呢？ 小四子。 小四子回头，白玉堂叫他呢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，语气很温和。 记住了吗？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然会害了你爹。 啊，听到怪声音会害到爹爹吗？记住了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公孙的安危无疑是小四子最看重的，可白玉堂这说法只是在哄骗小四子，还是认真呢？白玉堂伸手摸了摸鼻子看展昭， 找个好时机再跟你说。 之后白玉堂掀开帘子走下了马车，展昭将小四子交给天尊，也下了车。小四子坐在天尊身边，小心翼翼瞧了瞧他，似乎有些害怕。天尊脸上有笑容，让他睡下，给他盖被，顺便出卖了一个白玉堂小时候的故事给小四子听，逗得他直乐。毕竟还小，一犯困就很快睡着了。看着搂着自己胳膊继续睡得香甜的小四子，天尊眉头皱了起来。 不会这么巧吧？看小四子的面相也不可能，难道真的有那样的血统？那可真是难知祸福了呀。 展昭下了马车，见白玉堂走出营帐，来到了雪地边缘，扬起脸看远处有几只蝙蝠飞过。 这么冷还有蝙蝠？ 蝙蝠是受盲笛操控的，大概是秦离生来找人了。 为什么我能听到，天尊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小四子听到他却这么惊讶？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话长，我不是特别清楚，貌似跟血缘有关系。你下次见到你外公问问他，他会说得明白些。 血缘？ 你外公不是汉人，你知道的吧？ 这不是什么秘密啊。再说看我外公的长相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和普通的汉人不同。 据我所知，他可是大有来头的。你隔了两代了，也看不出什么来了。但小四子还小，而且他不像你，没有自保的能力。 你是说，小四子也不是汉人？ 展昭想了想，小四子是公孙西行的时候捡到的，是外族也不稀奇。 该不会小四子和我是亲戚吧？ 最好不是，不然麻烦大了。 展昭皱个眉头，对于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很是头痛，他又要好几天睡不着了。 要不去问问公孙，万一吓坏了怎么办？ 外公什么时候来啊？还是明早问天尊吧，希望他说的详细些。 展昭正想着，只见远处的雪地上有一人一马行来。展昭抬头看，来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马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就是体格比较健壮。马上坐着一个人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貂裘，戴帽子的貂裘披风几乎将整个人都遮了起来，太远看不清楚长相。他手中拿着一枚筷子长短的竹笛，边吹边前行。在他前方不远的地方，总有几只蝙蝠在飞，似乎是在给他指路。 他就是秦离生。 秦离生人称盲侠，虽然双目失明，但是功夫很高，而且据说此人十分聪慧，相貌也很好。展昭向来好交朋友，听说他与白玉堂关系不错，能多个朋友自然是好事。不过这大半夜的，他就算知道薛白琴出事，独自出来找，总觉得有些牵强，又有些刻意。负责守夜的邹良看到有人来，又看到了展昭和白玉堂，就走了过来。 认识的 啊，百鬼山庄的二庄主，可能是来找薛白琴的。 军营不太适合逗留太多不相干的人，如果不是很熟就打发走吧。 白玉堂点点头示意他明白，邹良就走了，对警觉起来的士兵打了个手势，士兵们收起兵器，按兵不动。 要不要去给他带个路啊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回马车了。展昭也跟着他回到车里。 你不去寒暄两句啊？ 这会儿也不是寒暄的时候，是睡觉的时候。 白玉堂回答的挺轻松，似乎并不怎么在乎。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白玉堂不近人情，但展昭习惯了，他向来对其他人都很冷淡。没一会儿就听到外边有人交谈，是一个士兵和秦离生在对话。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和一个老者？ 哦，有的。 可否告知他们现在何处？ 那个老者受伤了，姑娘很好，不过估计睡着了。 秦离生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就说明早会派人来接他俩，道了谢之后走了。展昭隔着窗帘看得清清楚楚，虽然天色暗，但离得近了，秦离生的样貌还是能看清楚的。斯文儒雅的长相很俊秀，关键是根本看不出他眼睛看不见，举止神态和普通人几乎没分别，非要很仔细的看才能发现他有时视线稍稍有些游离。等人走了，展昭看白玉堂，总觉得白玉堂似乎是有意要避开秦离生。 难道说关系并不算太好？ 妈， 展昭好奇凑过去，白玉堂伸手拉上毯子把他盖住。 你睡会儿吧，别八卦了。 死耗子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睁开眼睛，正对上展昭一双眼，眼对眼。 什么？ 死耗子。你不是锦毛鼠吗？耗子。 猫。 猫能抓耗子。 白玉堂又跟他对视了一会儿，突然伸手给他。 你抓呀。 还能吃耗子。 白玉堂又看了他一会儿，索性凑上前一点。展昭突然眼皮子有点跳。 你吃啊。 晚饭吃得饱，现在我要睡觉。 有一种老鼠专吃猫的，你听说过没？ 没。 展昭一惊，白玉堂抓住他手腕子咬了一口，展昭缩回手揉胳膊，就见手腕上一个牙印，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白玉堂。 你干嘛？ 你自己说没见过的，让你见识一下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一口咬住他手腕，展昭牙还挺尖，够得上牙尖嘴利四个字，咬一下还挺用力。白玉堂看了看自己的胳膊，无奈地看展昭。 你不是吃饱了吗？ 在下饭量大，你知道的。 展昭擦擦嘴，揉自己胳膊上的牙印。白玉堂扬起脸，扯下点衣领子，露出一些脖子。 从这里开始吃啊。 展昭说完，竟也真起了玩闹的心思，扑了上去，低头就咬。 你当我不敢啊？ 哎，姑孙做噩梦了，说要小四。 偏巧这时候车帘子被掀开，赵普探头进了。赵普话说了一半，愣在门口，看着马车里的情景。展昭正趴在白玉堂身上，一手还扯开他的衣领子。而一旁天尊和小四子都拖着脸睁大眼睛看着，赵普咳嗽了一声，一把拽过小四子抱走了。 哎呦，要死了，马车里有老有小还那么好兴致。 哎呀，舅舅放开，我要看猫猫吃老鼠。 不是那样的，我就咬一口。 哎，口味还挺重，不用亲的用咬的。 不少守夜的士兵都很好奇，咬什么？展昭回头瞪白玉堂， 这都怪你爷的清白啊。 你可多咬了一口啊，先睡，有空讨回来。 我又没咬到。 菜上桌了没吃也退不回去了，菜钱照付。 展昭盖好被子，总觉得自己亏了，想着刚才咬一口就好了，挫挫这耗子的锐气。两人脸对脸躺着倒是睡了，天尊拖着下巴在一旁眼巴巴看着。 真行啊，完全当我不存在一样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